听见成长。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筹。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1991年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与此同时，千余名华侨抗日义勇军的队员，在“保卫兴州”的口号下，开往前线协助英军作战。 1942年6月4日。中途岛海战，美国海军以少胜多，日本惨败收场，太平洋战区迎来转折点。 盟军的 B-29 轰炸机便可以把日本本土纳入其作战半径，尤其是东京所在的关东地区。 1945年，日本帝国军队自杀式袭击美国航母编队，他们能否左右太平洋战局的变化？档案特别节目《第二次世界大战启示录之日本海军太平洋覆灭记》。 凌晨5点，福特拍下了日军第一次针对美军基地的袭击。日军的一枚炸弹落在了福特附近，令他失去了一只眼睛。在前往医院的路上，福特说：“我差点就被炸死了。跟我在一起的海军士兵都是些18到22岁的孩子，他们是我见过的最镇定沉着的人。当时我就想，这场战争我们肯定会赢。”美军航空母舰上的飞行员也都是一些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福特的摄影师拍完录像后，他们就起飞去袭击日军舰队了。首先起飞的是第8鱼雷轰炸机中队。25岁的乔治·盖伊少尉驾驶飞机朝日军舰队俯冲了下去。美军的轰炸机一架接一架地被日军的大炮击落。乔治·盖伊的飞机被击落后漂浮在海面上，几百米远处日军航空母舰上一片混乱，他们正忙着给飞机加油装炸弹，准备发动第二轮攻击。就在那一刻，美军的另一轰炸机中队飞到了日军战舰上空，对其发动了极其猛烈的进攻，并一举炸沉了日军4艘航空母舰。乔治·盖伊回忆起了当时的情景：“我发现自己周围全是日军的船只残骸。”日军飞机在首次袭击中途岛后返航了，他们在寻找自己的航母。但4艘航母已经全部被炸沉了，日军飞机只能在海面着陆。乔治·盖伊成功获救，后来成为了民用航空公司的飞行员。美军约克城号航空母舰遭到了日军的袭击，士兵及时对它进行了修补，并且清点了伤亡人数。收尾工作结束后，约克城号准备返回基地，没想到第二天一早却遭到了日军 I-168 潜艇的鱼雷攻击。 美军失去了一艘航空母舰，而日军损失了四艘。 战惨败并没有阻止日军前行，他们继续向澳大利亚挺进。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陆军上将从澳大利亚向印度尼西亚还有菲律宾发起跳岛作战。 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美国能否阻击日本的前行？档案继续为您揭秘。 中途岛之战是日军的一次惨败，盟军因此士气大振。丘吉尔说，我们重新树立起了信心，但是这似乎并没有削弱日军的斗志。在中途岛海战当中失利的日军仍然继续往南，向着澳大利亚挺进。澳大利亚最北部的达尔文市早已经遭到日军的轰炸，澳洲大陆迎来了第一场战争。 日军已经扩张到了新几内亚岛，这是一个难以穿越的巨大岛屿，曾经吸引无数探险家前往。巴布亚人不再对澳大利亚人伸出援手，澳军在新几内亚岛面临诸多顽敌。蚊子、红蚁、水蛭、蛇，还有日军。此时瓜达卡纳尔岛引起了美军的注意，美军的侦察机发现日军正在这座岛上建造飞机场，这将对澳大利亚构成直接威胁。于是美军决定部署一次大规模登陆行动。美国海军在海滩上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力量，顺利进入了丛林。海军埃德温·摩根回忆道，我们不熟悉丛林，大家担心会打败仗，都非常害怕，我也很担心，但是我们对自己说，日本人没理由比我们更熟悉丛林，他们生活在城市，那里没有丛林。凭借这一点，美国海军重振士气，而日军已是穷途末路，决定用刺刀以死相拼。但是血肉之躯无法抵挡横飞的子弹，在泰纳鲁河口之战中，日军损失了900名士兵。随后美国海军成功占领了机场，并且争分夺秒为第一批海上空军部队黑羊中队拓宽了跑道。这里自然成为了日军狂轰滥炸的目标。夜晚，日军巡洋舰行进到岸边，接连不断地向美军基地发动攻击，美国海军称之为东京快线。 为了阻止日本援军登陆，美军打响了海战，最终日军的一个精英团突破重围。日军参加战斗之前并没有做好应对热带疾病的准备，后来他们中有一半人死于疟疾，另一半人则遵循武士道精神选择了自杀。 1942年下半年到1943年上半年，盟军凭借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的胜利，夺取了太平洋战场的主动权。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切斯特·威廉·尼米兹海军上将从中太平洋发动攻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陆军上将从澳大利亚向印度尼西亚还有菲律宾发起跳岛作战。1944年上半年，两条战线都已经迅速接近日本，势不可挡。同时，盟军也将注意力放到了马里亚纳群岛。一旦夺取了马里亚纳，盟军的 B-29 轰炸机便可以把日本本土纳入其作战半径，尤其是东京所在的关东地区。如此，便可以打击日本的工业以及军民的士气。因为在当时，盟军的 B-29 轰炸机只能借助中国大陆的机场向日本九州岛发动空袭，可这并不能进一步攻击到日本工业的核心。 继一年前攻克塔拉瓦岛之后，此时美军又想将马里亚纳群岛中的塞班岛改造成战略基地。135,000水兵准备投入战斗，15艘航母、800架飞机将和日本空军展开一场马里亚纳射火机大赛，最后日本惨败。海军遭受了沉重打击，日本最后的防线濒于崩溃。可美国海军没有想到的是，当他们试图登陆塞班岛时，一场让人不寒而栗的噩梦开始了。 节节败退，美军掌握了太平洋战场的控制权， 盟军的 B-29 轰炸机便可以把日本本土纳入其作战半径，尤其是东京所在的关东地区。 面对疯狂的日本军队自杀式袭击，美国最终采取什么方式迫使日本投降？ 当法国和比利时逐步解放，苏军正在华沙作战，同时在世界的另一头，美军麦克阿瑟将军正在折返菲律宾的途中。3年前，面对日军的包围，他选择了撤退，但他说过他会回来。他的这次回归被大肆宣传，他的玉米心烟斗因此成为了一种时尚。麦克阿瑟说，菲律宾人民，我回来了，解放的时刻到了。然而直到4个月后，菲律宾才被完全解放，首都马尼拉像华沙一样遭到了最为严重的破坏。在武士道精神的支配下，日本军人认为投降极为可耻，但死亡却充满荣光。 一旦被抓，他们就会用手榴弹自杀。这一幕是美军正在打捞一位在菲律宾海上空被击落的日军飞行员，但是这名日本人却用牙齿拉出了手榴弹拉环自杀了。有了这次经验教训，美军不再冒险，他们只要发现这样一个人体炸弹，就会杀死他。 1945年2月23日，美国海军将他们的国旗插到了折伯山上，这是硫磺岛上的一座火山。在这场争夺战中，有7000名美国士兵和20000名日本士兵失去了生命。在太平洋战场上，战争仍在继续。美国海军少尉约翰·里奇曾回忆说，我们都在想，在日本近海地区，这些日本人已经拼战到底，要是我们踏上日本本土，他们又会怎样呢？ 有了硫磺岛作为基地，美国的 B-29 超级堡垒重型轰炸机可以飞往日本了。科学家发明了比在德累斯顿所用的寒磷炸弹威力更强的炸弹——凝固汽油弹。1700吨凝固汽油弹被投放在了日本本土。狂热的日本军官将战火引至本土，而平民却成了牺牲品。尽管一系列空袭造成了8万人死亡，500万人无家可归，但日本政府仍然不愿意投降。神风敢死队队员驾驶飞机朝美军舰队径直俯冲过去。日本人根本不会投降，因此为了阻止美军在日本登陆，东京的指挥官们不惜牺牲日本青年和飞机。 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会议期间，中国、美国和英国发表了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也称作波茨坦宣言，重申开罗宣言的条件必须实施。日本投降之后，其主权仅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以及由盟国所指定的岛屿，使日本强占的中国领土，例如东北地区、台湾和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1945年7月27日，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召开内阁会议，决定不管美英中三国波茨坦公告的内容如何，都将予以不理，始终根据既定的根本方针，坚决为完成大东亚战争而迈进。29日，铃木首相发表声明称，美英中三国宣言无异于开罗会议，日本政府毫无关心的必要，拒绝投降。 最后美国决定不派兵前往日本，因为这可能会让他们损失至少100万士兵，可就此罢手也是不可能的。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用原子弹，短短一秒钟，它就令日本裕仁天皇不惜颜面扫地，请求讲和。这些日本官兵以武士道精神为荣，不愿投降，即使是原子弹也没能改变他们的初衷。他们缴械后，走回了丛林。直到1975年，最后一名日本士兵才走出隐蔽所，宣告投降。在 东京湾的美军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中英苏法同盟军分别派代表出席日军投降仪式，他们的激动之情溢于言表。麦克阿瑟是胜利方的代表，日本外相重光葵戴着大礼帽，走路一瘸一拐，他的腿是侵略中国付出的代价，他将代表天皇签字。麦克阿瑟发表了历史性讲话，我真心希望，这也是全人类的希望，通过这一庄严的仪式，世界会铭记这场战争，变得美好起来。 希特勒，一个法西斯战争狂人，在他狂妄的叫嚣下，纳粹德国军队点燃了战火。 希特勒狂喜地叫喊道，整个世界都已经装在我的口袋里了。 希特勒冷酷无常，处心积虑，狂妄多疑，面对这样的法西斯头子，英法两国该如何应对？ 希特勒对他的将军们说，我言出必行，我要等待时机攻下法国。 在纳粹的铁蹄下，波兰人民受尽苦难，那些纳粹集中营里究竟有着哪些惨绝人寰的境况？ 像这样的一间焚尸炉，每天能够焚烧尸体的数量就达到6000多具。 这样一个近乎癫狂的纳粹独裁者，曾经有过一个什么样的童年经历？档案为您揭秘二战启示录之希特勒的狼子野心。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冷空气将继续东移南下，华北地区明天起将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最值得欣赏的图书影视作品，最值得讨论的文化热点现象，最值得关注的文艺焦点人物，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每天早上8点到8点半，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不能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人物空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我是读史有学问的编辑张雅娇，我喜欢读书，也喜欢历史。走进书中的世界，看各路人马，你方唱罢我登场。 变法第99天，1898年， 上表向朝廷报警， 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豪情壮志。当然，有时我也会化身学问妹，在公众号里来一场历史与热点的邂逅。 皇帝的龙袍都是黄色的吗？ 丹书铁券等于免死金牌吗？ 大旗是怎么回事？ 古代也有年终奖吗？ 严肃的历史换个角度，其实也很有趣。每天中午12点半到1点，读史有学问，让我们一起学历史。 I'll be the pain。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可。